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挣扎也清醒。

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，加入九六九粉丝群，我在这里等你哦。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始终在你身边，九六九报天气。